听的夜晚。 对于任何级别的产品来说，升级都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即便是航空工业也是如此。比如在苏-57战斗机问世之时，其性能和设计就遭到了不少人的诟病。而最近升级版的苏-57终于再次亮相，除了改良问题，升级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增加新功能。新一代战机相继登场，对飞行员的装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款功能更强大的头盔也成为了中国空军新时代的刚需。正所谓征服天空再升级，提升实力新科技。升级版苏-57在哪些地方进行了改良？中国空军新一代头盔的背后又蕴藏着哪些新技术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征服天空再升级。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使用手机或其他的移动设备下载听听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小段继续要和各位来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通过科学技术所保护的环境现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令人欣喜的效果。近日长江之滨的武汉还有国际会议之都日内瓦，两个城市呢通过国际连线的方式共同签约，签的是什么呢？湿地公约。在本次签约的大会当中啊，湿地公约的秘书处将会向25个新进的国际湿地城市颁发证书。全世界43个国际湿地城市当中，中国占据了13个，总量是位居世界第一。刚才我们提到的湿地公约是致力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政府间协定，首次在1971年2月份在伊朗的拉姆萨尔签署。目前签约方已经发展到了172个，由公约所认证的国际湿地城市会让更多的地方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实近些年我们见到全国各地的很多城市纷纷出现了湿地，这个呢也和我们的环境保护，包括呢一些在保护环境当中所使用的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国家林草局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到现在中国新增和修复的湿地达到80多万公顷，目前拥有国际上最重要的湿地有64处，国家重要湿地29处，省级重要湿地1021处。可以说呢，如此多的湿地的出现也利于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当然也是证明了中国在环境保护这件事情当中所取得的成就。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关流感和新冠联合疫苗的研发的新闻。最近呢，我看到一些专家呀也对外透露，在今年的冬天全世界很有可能会迎来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共同爆发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的百欧恩泰公司近日宣布已经就一种针对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的联合疫苗展开了第一阶段的临床实验。这两家企业当天发表了声明表示，第一阶段临床实验已经在美国展开了，将为180名18到64岁的健康志愿者接种，随后再会6个月的时间当中进行跟踪调查。第一名志愿者已经在这个星期完成了接种。这款联合疫苗以辉瑞和百欧恩泰现有的2架新冠疫苗和4架的 mRNA 流感疫苗为基础。第一阶段临床实验就以联合疫苗的安全性、在人体所引发的免疫反应以及最佳接种质量、最佳的接种剂量展开研究。对外呢所表达的声明当中说啊，实验数据呢将有助于呢进一步探索使用 mRNA 疫苗对抗多种疾病的潜力。 其实呢，在未来啊，我们以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新冠和流感疫苗的病毒其实都会陆续出现新的变种，感染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的症状，有必要对于疫苗进行新的研发，而联合疫苗就会使人们接种一次就对两种病毒产生免疫力。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两则非常重要的有关的环境保护、有关的病毒疫苗开发的相关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照亮新闻深处还会继续带领各位听众朋友走入我们的主题。以下我们和大家所关注的内容是和航空有关系，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一会儿见。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对于任何级别的产品来说，升级都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即便是航空工业也是如此。比如在苏-57战斗机问世之时，其性能和设计就遭到了不少人的诟病，而最近升级版的苏-57终于再次亮相。除了改良问题，升级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增加新功能，新一代战机相继登场，对飞行员的装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款功能更强大的头盔也成为了中国空军新时代的刚需。正所谓征服天空再升级，提升实力新科技。升级版苏-57在哪些地方进行了改良？中国空军新一代头盔的背后又蕴藏着哪些新技术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征服天空再升级。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飞机有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款国外的战机，它的名字叫苏-57。有不少朋友啊，对于这款飞机非常的熟悉，甚至呢有人说啊，这是世界上的第三款的四代战斗机，排在它前面的分别是 F-22 和 F-35。 虽然说呢，我国的歼-20飞机啊也是四代机，但是出现的时间稍微还是比刚才提到的苏-57晚了一点，但后来呢，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包括列装的速度当中呢，咱们的歼-20已经是超过了苏-57。那么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啊，俄罗斯呢对于苏-57进行了升级，而且在升级之后呢也进行了首飞。那么这一次的升级呢，也是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关注。那么这个升级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过去啊，在苏-57身上被很多军事专家军迷所诟病的那些点有没有得到调整呢？今儿给我们先来解读这个话题的是节目的老朋友了，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晚上好。 一龙晚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刚才我跟各位简单说了一下苏-57的背景。其实呢，过去啊我也关注到这款飞机，也有不少朋友说苏-57呢实际上它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四代隐形战斗机，因为它在外形上有一些设计呢就使它没有办法很好的隐形。甚至还有朋友说这款飞机不就是啊拍扁了的苏-27吗？您怎么来评价这款飞机是否是一台合格的四代机呢？ 实际上我们对于苏-57的很多认识应该说都并不是基于实际的数据得出的。我们很多判断都是一些猜测或者估计。事实上作为一款涉及到核心技术秘密的产品，俄罗斯方面也从来没有透露过苏-57的一些敏感信息。甚至比如说苏-57的这种内置弹药舱的使用，我们也没有在视频上仔细的看到过。比如说它的武器是如何从这个内置弹药舱迅速发射的，并且完成这个武器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只能是猜测，大家可能从第一印象上从外形上觉得它的隐身能力可能不够。然后也可能也觉得它在电子技术的水平上可能要弱一些。但是我个人认为 俄罗斯开发苏五七这样一款产品，势必是对准了像美国的同类产品来做的。 嗯， 比如说它可能对标的应该就是 F22 或者 F35。 嗯， 从各项性能上来讲呢，应该说起码它还是在设计完成的时候能够满足俄军方的基本要求。 嗯， 那这样说来呢，我觉得至少在俄罗斯人看起来它应该是满足三代机的标准。如果从我个人的评判来讲，我觉得苏五七可能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隐身性。 嗯， 因为隐身这个话题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具有阶段性或者时代感的这么一个话题。 嗯， 假如说明天真的出现了一种形式很不一样的探测手段，比如说雷达制式发生改变， 嗯， 可能隐身这个话题一夜之间就不存在了。 对， 所以可能苏五七从我个人讲，它最大的发展空间可能还是在于它的电子技术装备的水平上， 嗯， 就是我们说的航电， 嗯， 航电的水平上， 嗯， 是不是能够提供给飞行员更好的一个操作环境，让飞行员的态势感知能力能够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嗯。 这恐怕可能是俄罗斯未来需要做的工作的重点。 嗯，那么这次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苏五七的升级啊，主要是换装了新型的发动机，而且对于航天系统也进行了一定的改进。那么虽然我们不了解一些具体的型号和参数，但是在您看来，这样的改进是不是对于一款战斗机能够再上一个台阶而言是至关重要？ 确实是。其实战斗机呢，往往除了外形以外，因为外形一旦设计完成，我们能看到它已经决定了它的一些基本的飞行性能。如果你在外形已经固化的情况下想提升它的水准的话，那么改进它的动力系统，包括提升它的航电系统的水准， 嗯， 是提高战斗机作战效能的重要途径。 嗯， 在航空业界内本来有这么一句俗语，就是说力大可以让砖飞。 嗯， 就说即使是块板砖，没有任何的升力面，如果你有一台超强悍的动力装置的话， 嗯， 也能让它的飞行性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嗯， 这句话确实是有道理。当年美国在开发 F-15 战斗机的时候，其实它的战斗机的从外形设计上并没有太多的新意。 嗯， 甚至一些这个增加机动性的这个气动控制面，美国都没有采用。 嗯， 但是 F-15 却拥有两台当时超级强悍的发动机 F-100。 嗯， 这也是航空动力史上划时代的装备之一。 嗯， 所以就是凭借两台非常好的动力装置，它获得了很好的飞行性能。所以如果俄罗斯呢能够为苏五七换装新一代的发动机，那显然飞行性能会有大的提升。 嗯， 如果推力能够提升 20% 到 30% 的话，飞行性能会有极为显著的改观。 嗯， 另外飞行性能，我们可能大家平常会以为发动机好了，劲儿大了，飞得快了，机动性高了，但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比如说你的飞机可以实现更快速度的超音速巡航， 嗯， 这就意味着你的武器射程一下子增加了， 嗯， 就你的武器射程一下子就可以增加， 对， 因为你在发射武器的时候，你的平台的初速度变大了。 哦， 本来你每小时飞的是比如说是800公里， 嗯， 现在我每小时可以飞1200公里， 嗯， 那我在1200公里时速的情况下发射武器， 嗯， 武器的初速度就可以增加很大， 嗯， 武器的射程甚至可以提升 20% 甚至 30%， 嗯， 这都是作战性能的提升。而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的航电水平能够改观的话，那战机的效能也能提升。这意味着比如说吧，如果你雷达能看得更远，我可以在300公里外看到更小的目标，那我在150公里外就可以让这个火控系统锁定目标并且引导武器攻击，这就意味着我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以更高的精度率先摧毁敌人。 嗯， 那你肯定就能有效的保护自己，也能够降低飞行员的作战的负担。 对， 所以这两点对于战斗机的改良来讲呢，确实是两个重要方面。 嗯， 也不只是俄罗斯，其实很多国家这个飞机修修补补啊都在这两方面。 嗯， 你看像美国的 F-15 F-16， 包括 F-18， 它这个飞机的升级换代，就是这个大的系列家族的变化，多数都在这两方面做文章，一个是动力，一个是航电。 嗯， 动力呢往往其实还要慢一点，因为一代发动机的诞生呢可能需要20年， 对， 很久， 嗯， 所以你想改发动机啊，这个功夫还真的有时候很漫长， 嗯， 但是航电快，这就跟我们换手机一样， 嗯， 手机可能1年半就更新一代，甚至有的半年就更新一代，电子产品更新的很快，所以航电上的更新往往是战斗机更新频率最高的一个领域。 哦， 而且对，而且它的更新往往可以带来作战性能快速的提升。 嗯，那还有一个事儿啊，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一段时间呢，有一部电影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叫做《壮志凌云二》，依然还是由汤姆·克鲁斯饰演的。其中呢，苏武七就出现在了这部电影中。那么他出现的这个作用呢，是被汤姆·克鲁斯所驾驶的 F-14。哎呦，这个可算是三代机了，而且是三代机比较靠前年代的老飞机了，竟然给打下来了。当时呢，也有人针对这个场景进行了评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咱们今天既然提到了苏武七，您觉得在实战中有没有可能出现 F-14 上一个时代的战斗机，能够把这个新时代的战斗机打下来，而且还打下来了2架？您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这个电影我没看过 啊， 但是我知道这部电影，而且我也听说了这个情节。 嗯， 如果从技术角度上评判啊 ，F-14 这样的70年代的战机， 嗯。 想击落21世纪的，别说俄罗斯的四代机啊， 嗯， 就算是3代半， 嗯， 恐怕也难有胜算， 嗯， 大家也知道 F-14 实际上有一个杀手锏，这在当时同时代的飞机里 F-14 算是很突出的， 嗯， 就是 F-14 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机载雷达， 嗯， 而且 F-14 拥有当时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 嗯， 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的不死鸟， 嗯。 但是即便如此啊 ,F-14 并不是隐身飞机。 嗯。 所以它一旦面对这个像苏武七这样的装备的话，苏武七即便的雷达再不济，它也比当年 F-14 的探测距离要远。 嗯。 换句话说，苏武七完全可以在 F-14 看到自己之前先看到它。 嗯。 至于打不打得着另外说。 嗯。 但是也一旦接近到交火距离，就有可能率先发起攻击。 嗯。 而 F-14 的雷达如果对付隐身目标或者半隐身目标的话，它的锁定距离会缩短， 嗯， 实际上它的导弹打不到那么远，因为它的攻击距离150公里是对应的是常规目标，就是没有隐身能力的， 嗯， 但如果让 F-14 去攻击一个隐身目标，即使是半隐身目标，可能它的射程已经缩短到100公里以内了， 哦， 但你到了这个局面的话呢，那像苏武器这样的隐身武器就向你先开火。 嗯。 所以在这个咱们过去有个老试飞员，中国空军著名的试飞员叫葛文雍。 嗯。 也是试飞领域的老前辈。 嗯。 他曾经在法国，就是咱们改革开放的初年。 嗯。 他到法国去交流的时候，曾经试飞过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 嗯。 当时幻影2000是一款优秀的三代机。 嗯。 也是法国航空工业的经典产品， 嗯， 而当时的中国呢，我们主要装备的还是二代机，还正在研究三代机的基本性能，中国当时还没有三代机， 嗯， 葛文雍在试飞过幻影2000之后，他飞了很多科目，当时在法国，因为当时中国也考虑是否能够从西方引进一些装备， 嗯， 但是在我们看了法国的报价之后啊，发现以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因为当时中国呢改革开放年头还不多，我们积累的这个经济能量还比较弱， 对， 我们一看人家的报价发现啊，吓一跳， 嗯， 法国的一架幻影2000的报价相当于中国生产10来架战斗机， 哇， 就是价格昂贵，以中国当时的能力真的买不起， 嗯， 但是葛文雍先生当时评价有一句话很经典， 什么呢？ 他说在幻影2000这个时代，战斗机之间如果有代差，那么落后的飞机几乎是对于先进战机，如果在规模均等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嗯， 所以这句话呢，实际上也从侧面告诉我们，科技进步或者说技术创新， 嗯， 对于主战装备的重要意义。 嗯， 那从了，所以说我们看的，再回到电影里那个桥段啊， 对。 用三代机去挑战这个四代机， 嗯， 几乎是不太有可能，除非环境很特殊，对，除非环境很特殊， 对，所以也只能停留在电影当中了。 好，关于这个苏武期的话题，我们暂且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再说一说咱们自己啊。最近我看到央视所播出的《军迷之眼》这个节目当中呢，展示出了中国空军最新一代的战斗机飞行员的头盔。这个头盔呢，外形上非常的好看，甚至呢被很多网友称之为“熊猫盔”，因为呢既有中国特色，也足够的霸气外露。那么这款头盔呢，按照相关的报道，它应该是和咱们当下非常先进的战斗机是相配合使用的。也有不少的媒体分析啊，一款好的头盔对于飞行员在驾驶飞机的过程中能够有非常重要的帮助的作用，利于他呢进行更好的动作的驾驶，遇到作战环境当中呢，这款头盔呢也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帮助。其中还举例，比如说呢美国 F-35 飞机啊，其中有跟它相配套的这个头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头盔呢也很贵啊，一个头盔要$400,000，但是这钱不白花，用起来效果真的很好。所以接下来呢，想跟王主编再来聊一聊，我们在新闻当中所看到这款头盔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说头盔对于现代的飞机的作战，尤其是这种最高端的带隐身性能的啊飞机的作战啊至关的重要，重要体现在哪儿呢？ 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我军装备的这款信息化头盔，我们可以姑且这么说，它是一款极具技术含量的东西，过去呢可能在报道中很少提及，而且这次呢即使在新闻中提及了，其实给出的信息也不多，可能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挺神奇， 对， 但是可能还觉得不过瘾。那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传统的飞行头盔干嘛用的，是个保护性的装备，或者说跟生命保障有关系的。这头盔呢干嘛呢，在你这个在飞机机动飞行的时候，或者你在比如说弹射离机的时候，保护你的头部免受冲击。它的目镜呢可以放下来，保护你的眼睛免受强光的伤害。基本上就是这个功能。那么再加上头盔上配套的这个氧气面罩，可以为你提供氧气。所以它总体来讲是支持你的生命活动以及保护你的身体安全。但是现代头盔不一样，那头盔的职能到了今天实际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对， 第一个在传统的作用方面其实也有提升，只不过可能我们一般感觉不到，除非你把头盔拿在你手上你能感觉到。第一代头盔呢实际上是以金属材料或者硬质材料为主的，它很重。防护能力不错，但是它沉。那飞机机动飞行的时候啊，说的直白一点，容易伤到你的脖子。因为你带了一个很重的东西嘛，相当于你把一个重铁锅扣在头上。 对。 那你汽车一给油门，这脖子容易闪到。对于飞行员来讲，这就更危险，因为飞机的加速性比跑车要快多了。所以咱们的新一代头盔呢是轻质材料，虽然防护能力比过去增强了，但是重量可轻了。最好的头盔是你戴在头上没什么感觉，没有重量感，那就是好头盔。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尺寸呢，过去咱们飞行头盔啊，那就大中小号或者军码号，就那么没什么选择，你戴着紧点那就紧点吧，那你就忍着点。你大一点你就大点，你也得忍着点。但是现代作战呢，其实对于飞行员的这种舒适性更为关注，因为你坐在座舱里舒不舒适直接决定了你在战斗中的心情。 对， 你心情不好，你甭说战斗了，你可能干什么都干不好。所以现在的头盔呢是采用了一人一物的这样的设计。这就比较难了，那你得精确的去测量每个飞行员的头型。然后为了他们的头型去给他们量身打造一款盔，这只是防护功能，这是传统，但是这不是最核心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实际上在于它信息化职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呢，咱们都看到现在的先进飞机前面有那些大显示屏是吧，液晶显示屏， 是 功能很齐全，能显示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跟我们家里的大电视似的。现在的新型头盔呢已经做成了一个信息节点，就相当于你把那个显示屏弯曲起来套在头上了。这就是一个直观的表述。但是它比那显示屏还厉害。显示屏只能显示是吧，然后如果你想控制它，那触摸屏你用手去触摸。 对， 但是现在咱们的信息化头盔呢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两项职能。第一个是头盔里可以在你的面罩里用作投屏的方式，把你显示屏上所有的信息给你投出来，你飞机的相关信息、目标的信息、 包括一些通讯的信息全部都在里面。 嗯， 就你在头盔里面就全部就有点可能有点 VR 的那个性质啊。 嗯、 哦，你都能看见。另外一个，你可以用眼睛去指挥你的、嗯，用眼睛来操作你的飞机。 嗯， 那个头盔里有很多传感器，它来捕捉你眼球的这个动态。 嗯， 包括你的动作。你可以用眼睛下达指令、嗯、我们用眼睛凝视的方法就可以来操作，就像操作鼠标一样来操作我的。对，而且在作战的时候我可以用眼睛对目标发起攻击。 嗯， 我的目标如果显示在头盔里的显示器上，那么我只要用眼睛盯住它，我的武器就会自动瞄准它，锁定它。 嗯， 我只要下达指令，或者用语音，或者用我的眼睛下达指令，武器就会向这个目标发射。 嗯，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用我看见即可以杀伤。 嗯， 实际上这个功能呢相当于把我们的显示和操作系统浓缩在了一个头盔上。 嗯， 这个头盔的技术含量就很高了，而且要求高度可靠、嗯、因为你想我打仗的时候突然出 bug 了， 对， 那等于飞行员就大麻烦了。 嗯， 所以看到的虽然只是一个硬件头盔、嗯、实际上它背后是要求整个武器的火控，整个飞机的火控系统， 嗯， 要有一套非常繁琐和严密、功能完善的代码程序。 嗯， 那就我在编程的时候就要把这个信息节点编进去，而且你有这样的显示系统，头盔显示系统就意味着你所有的武器机载武器跟你的机载火控必须跟这个头盔能够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信息系统。 嗯， 如果你各个系统之间不匹配，那你这个系统就工作的就不会很流畅。 嗯， 那打仗的时候那不可能，你如果是不流畅的话那是不能被容忍的。 嗯， 所以这也是美国人做这个头盔也是花了很多年， F35 也是近几年才开始用上，因为他那个头盔跟那个空空导弹原来是不兼容的。 嗯， 他是这几年才把这问题解决。但是中国呢应该说我们起步晚，进步速度很快。 对， 现在我们的歼20的飞行员已经用上了这样的信息化头盔， 嗯， 对于作战效能应该有非常大的提升。 嗯， 实际上它的概念呢并不算新鲜，应该说、嗯、早些年呢就提出了这样的概念，但是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产品，而且在这个通过这个不断的测试让它成熟，这就比较难。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俄军呢也希望装备这样的装备，那装备这样的这个、嗯器材，但到现在为止、嗯、应该是俄罗斯还苏武器还没有这样的新一代的信息化头盔上来。 嗯，因为这样的头盔的打造啊，它得需要背后的是一个产业链的支撑。别看刚才亚楠说的整个的这个头盔运行的过程就像打游戏一样啊，眼睛看 是很有那感觉，对， 看哪儿哪儿就有反应。但是这个很多的技术细节的要求还真的是非常的高。你除了说在软件上，在硬件上各种配合的层面，各种信息的交互，各种信号的传递，哇，这个事儿想一想，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那么这款头盔现在在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通过央视的报道看到了，也是装备了咱们的飞行员。那么在您看来，就是这个头盔未来有没有可能会更加大范围的去装备？毕竟它的成本还是挺高的，但是确实挺好用嘛。它能和其他的飞机，例如说也是咱们自己的歼10C， 或者这个咱们的歼15等等这些飞机做配合吗？ 现在来讲呢，可能这类头盔呢，由于造价比较高昂，而且开发周期比较长，肯定是率先装备信息化程度最高的战机，这就是强强联手发挥最大效能。但是未来随着我们装备规模的扩大，特别是这个装备的越来越成熟，包括装备的批生产导致的成本的下降，有可能会向歼十以及其他型号的飞机推广，这是绝对可能的。 嗯， 因为你有了这个成熟的经验，包括我开发的这个我这个研制的成本逐渐的摊薄， 嗯， 这个装备是可以推广的，而且推广之后呢可以让一些传统装备焕发出新的生命。 嗯，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就像电子产品、嗯、咱们都有印象，这个最新的手机刚出来的时候， 嗯， 你买的时候很贵， 对， 然后你可能等几个月之后这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嗯， 这个就是跟电子产品很像，因为这种头盔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电子的产品终端。 嗯， 所以需要你用，你越用呢可能就有机会变便宜。 嗯， 而且对于中国来讲，我觉得信息技术在中国来讲应该说还是一个我们比较有优势的领域。 嗯， 新一代的头盔呢很有可能随着我们的应用呢也会随之诞生。 嗯， 因为新一代头盔呢现在业界也展望过， 嗯， 新一代头盔可能更像是我们的VR 或者 AR 游戏。 嗯， 有可能你戴上头盔之后呢你会发现飞机消失了。 哦， 就是 那我坐在哪儿啊？ 你可能坐在云端。你连椅，你可能连你除了你可能连自己的椅子都未必再需要看了。 嗯， 你可能就像你悬在空中。 嗯， 然后呢，你环顾四周，你能看到的全部是外景。 嗯， 因为我可以用分布式系统把飞机的周边影像直接投射到你头盔上。 对。 那至于我看不看得见我自己的飞机没有关系。 嗯， 我只要能看见我周边前后左右所有的信息就够了。 嗯， 所以到那个时代，那么飞行员驾驶飞机可能真的就接近我们看到的过去的电玩。 嗯， 可能比拼的更是谁能够发现信息的能力，利用信息的能力。 嗯， 就像有的朋友说近视眼能不能开飞机， 嗯， 可能你眼睛近不近视已经毫无不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只需要能看清一尺前的显示屏就够了。 对， 那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要求。 嗯， 但是对于飞行员其他的职业技能或者说技术素养不会降低。实际上飞行员最优秀的品质绝对不是眼睛。 嗯，是什么？ 甚至也不是身体。因为眼睛和身体某种程度上说是身体的自然条件。 嗯。 飞行员真正优秀的品质是他们对于信息的敏感能力，以及对于敌情的这种敏锐的察觉。 嗯。 对于信息快速的处理和临机决断。果断和判断的准确， 嗯， 这些才是他们最值钱的品质。 嗯， 并不是说我的眼睛不近视或者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缺陷，其实这个只是先天的条件。 嗯， 但是优秀的飞行员绝对不是靠这个来在作战中取胜。 对，但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这些高端的设备、先进的装备，也是能够帮助优秀的飞行员变得更加优秀，给他们来提供更多的数据、更多的现场的情况，来帮助他们来做出呢更加有效的判断，在战场上第一时间取得先机。那么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啊，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亚楠，再见。 也谢旭荣。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使用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的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值此月黑风高睡前刷手机看新闻的黄金时刻，我刚刚捕获了一条重大新闻。 亲爱的大哥，亲爱的二姐，对不住了，我知道明天是周一， 大家都要上班， 但是啊，我不得不吵醒你们了。 真好心，真知道， 下雨啦，打雷啦，收衣服啦。 什么什么什么，哪里地震了吗？啊，不是，什么打雷下雨。 真好骗呐，外边天不是挺好的吗？你在说什么胡话呢？你是做噩梦了还是睡觉没睡醒啊？明天周一呀，大家都要上班呐。 大哥二姐，你们有所不知啊，我刚刚看了一条新闻，冷窝要来了。 等等，冷窝是什么？是比周一还可怕的东西吗？ 二姐你真是无知啊，冷窝学名叫做高空冷性涡旋，当冷窝出现的时候，高空的气温骤然变冷，与低空环境起反应，容易形成强对流天气。 强对流天气？ 那就是说又有气象灾害了。 对呀，所以大家不要被现在的好天气给骗了，很快就会狂风暴雨。咱们还是快一点啊，一鼓作气把阳台上的衣服赶紧收回来吧。 哼哼，张小片，我不陪你玩了啊，我要回去睡觉了，明儿可是周一，一切等周一以后再说。 哎，大哥，这事很严重啊，你阳台上还晒着我新买的真丝衬衫呢，还有我给你们俩洗的一堆衣服，我跟好片收不过来啊。 哎呦喂，收什么收呢，在我看来这根本不叫事儿。真好片说的没错，但是他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他压根没说。 还有一半我怎么不知道。 冷涡天气确实意味着高空出现冷性气旋，但是至于具体的天气表现是打雷下雨还是蓝天白云，其实取决于低层天气系统的配合。就说你担心的打雷下雨吧，如果大气低层正好也有一个很强的气旋系统，那这俩一碰撞，坏天气没跑了。 所以你还等什么呀？ 你要听这但是啊。但是呢，如果降水条件不满足，其实冷涡反而会给咱们带来好天气。就拿北京做例子吧，夏秋之交，其实高空经常受冷涡影响，但是因为高空的大气透明度很好，但低层大气气旋系统并没有跟冷涡碰撞，就会带来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也是啊，秋天可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我可以穿着小风衣，拎着小皮包，踩着小皮靴，还不用担心下雨。真好骗，你又瞎担心。 可是、啊、 哎，最重要的一点啊，我看过天气预报了，这几天啊什么极端天气都没有。真好骗呐、啊、我求你放过我们好吗，明天可是周一呀、 啊、就是啊，冷涡再可怕也没有周一可怕。 周一再可怕也没有家里有个真好骗可怕呀。 本期内容选材于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科学留言榜。真假轶事，编剧于达，导演程涵，配音浩洋、静瑜、段玉龙，后期制作严乔峰。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